早晨，早晨，早上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希望咧今个早上咧呢一种清凉嘅气温咧系可以令到你提神，而唔系令到你咧更加有呢个冲动想留喺被窝度失宿啦。室外现时录低气温咧18度，相对湿度系68%。提一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嗱，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系23度左右噶。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都系颇大。而本周中期咧，天气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噶。咁所以咧，真系正式咧，就今个星期开始咧就转凉啦。明显咧就跌低过20度，即系而家都系18度嘅气温啦。晏啲咧可能会高温少少嘅，咁话最高气温约23度啊嘛。咁所以大家如果咧如常呢个时候出去运动嘅话咧，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啦，唔好企喺啲太过当风嘅位置啦。 着土日平让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无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个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如再降也觉得不懂。上万尺巨人吓惊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的梦，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见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清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耐看。 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致明日的舞》。当然要找一些有节奏感的歌曲，今个早上希望可以帮你提提神，在18度的气温里面都可以精精神神有一个完美的星期天。 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 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能再别忘。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又那拉昂，撒又那拉昂，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 听过来自黎明的一曲《我的亲爱》之后，送上一首来自超峰的新歌。 冷冷月月年年和和平平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笑道，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勇敢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想还你，请不要害怕。 这个高手剑到金花到仍冷冰收到，那笑面犹如全都岁月活到再无自信大病继续无，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足透，挨下去就会好，别太早混乱这活世公路，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渐暗随时会如用暗狂沙，你不管涵养多摩擦，也不何来碰他的家，你将积怨都心化，要补家说笑哈哈，也有点火花，笑哈哈，平时不会吗，除非快被你逼到掉崖，谁人还能够翻腾至落沙，笑哈哈，无求似天马，笑哈哈，唯求别飞下，他不想当伟人，只对人类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闲静似文艺女孩的话，只因这夜你 听过你个来自超峰的笑哈哈先生了，有时人就要无论任何时候都挂住这个笑容，可能你会觉得逼自己笑好辛苦，但是逼逼下可能真的会开心返呢。 直到细雪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清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炳兵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巡查多间位于兰桂坊以及中环苏豪区的地铺和楼上酒吧或者酒牌食肆，查牌期间没有酒吧营业，其余酒牌食肆没有违反酒牌规例，亦都没有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附属规例。警方说新型肺炎疫情转趋严重，呼吁市民遵守相关法例，做好防疫措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警方亦都会继续加强巡查，确保餐饮业务处所严格遵从有关的规例要求，并会果断对违例者采取执法行动。意大利新增26,3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686名患者不治，两个数字都较前一日减少。经过近一个月的抗疫限制措施之后，意大利的疫情趋向平稳。卫生部早前宣布，星期日起放宽五个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全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伦巴第地区。但是有公共卫生官员警告，第二波疫情仍未完全受控。有政府专家顾问认为，不能够想象在圣诞期间放宽措施，或者重开滑雪场，以免人群聚集。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高文浩表示，全国封锁措施期限在下个月2号届满之后，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仍要实施严格限制，以免医院不堪负荷。高文浩在《泰晤士报》撰文表示，全国感染水平仍然令人不安，病毒的威胁很高，医院病床的占用量接近年初疫情高峰期，促请议员支持政府的分级制限制方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表示，政府军已经控制北部提格雷州的首府默克内，无伤及无辜平民，无损毁城市和文化遗产。军方参谋长亦都表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默克内。以提格雷州为基地的武装组织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表示，默克内遭受政府军猛烈轰炸，政府军正是采取行动夺取这个城市。组织又发表声明，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炮击和屠杀行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今个月初袭击军方基地，政府军其后采取行动反击，逐步夺取提格雷州的控制权。冲突据报造成几百人死亡，数以千计居民逃离家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是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康妮的《赵善行》和周国贤第一次电影上的合作，对大家有什么评价？ Andy 对于演员这个岗位尽所有的努力， 有一场戏是要跟蔡龙去对打，蔡龙的争是撞了落去 Andy 的眼角那里， 我心里面最深底那层 as 朋友不要回来休息，现场处理自己角色的同时就收到电话， Andy 回来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有嚟自印尼一位充满活力、好中意周围探索嘅 Ben。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Benedictus Alfian Sofian, kamu bisa panggil aku Ben. Aku sekarang year 3 computer science di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hir dan besar di Jakarta.Sekarang tinggal di Hong Kong. Selamat datang kepada program ini. 原来 Ben 就在雅加达出世和成长，现在就在香港大学读计算机科学系的三年级。那你在香港都读了三年书了，觉得在香港读书感觉如何？ Ya, pertama kali aku ke Hong Kong sih, aku mikirnya ini kayak tempatnya akademis banget deh. Kayak stress deh, kayak banyak tekanannya untuk belajar sama Excel di sini lah ya. Tapi ternyata setelah 2 tahun di sini,sebenarnya masih benar sih, tapi ada bedanya juga. Kayak, ya benar ini akademik emphasisnya tinggi, tapi kita itu nggak begitu terlalu rigorous aja academically gitu loh. Jadi kita masih banyak kegiatan sosial di sini, seru banget, banyak banget kegiatan sosial yang kita bisa ikut, banyak banget klub-klub gitu-gituan. Itu aku jadi kayak apa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sosiasi olahraga kan. Wah, itu lumayan menarik sih. Terus sebenarnya kehidupan di sini itu benar-benar apa ya, secara holistiknya enak gitu loh. Secara akademiknya ya masih susah sih, tapi secara holistiknya menurut saya sangat apa ya, enjoyable banget sih. 剛剛 Ben 就提到，他說第一次來到香港呢，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學術的地方，亦都令他有點壓力，好像要逼你做很多事情一樣。但住了兩年之後呢，他覺得啊，其實雖然都是很多事情要學習要記，不過都有很多有趣的社交活動，很多興趣小組，所以他都做了運動學會的幹事，整體的生活亦都是非常享受的。那我知道你呢亦都剛剛完成了在香港的實習啦，咁就去咗一間 startup 度做嘅。咁同印尼嘅實習啦，有冇咩唔同啊？ Ya, ini juga baru pertama pengalaman pertama saya magang di Hong Kong ya. Dan tentu beda sekali sama magang saya di Jakarta. Waktu itu saya intern di Jakarta itu jauh lebih santai lah. Di sini orang itu sangat serius, sangat benar-benar bekerja. Dan sebagai orang Indo itu pertama ya agak apa ya, nggak terbiasa lah ya. Kita orangnya santuy banget gitu. Tapi di Hong Kong saya mungkin belajar untuk apa sih makna kerja keras, walaupun kadang terasa agak terlalu berat juga sih. Tapi ya kira-kira tentang balance aja sih. Bisa kerja keras, ambisius, tapi juga nggak terlalu, tapi juga bisa santuy juga kadang-kadang. 佢话其实都几唔同噶，喺印尼实习算系轻松好多，所以咧，身为一位印尼人，最初喺香港实习咧，真系几唔惯噶。咁但系喺香港咧，就学到咩系认真工作。有时虽然佢都觉得几辛苦，不过佢亦都学习到如何取得平衡。工作时要认真，有时间嘅话咧，都要俾自己放松一下。讲到放松，知道你好中意行山。嗱，之前咧仲发生咗一件好惊险嘅事，究竟系点噶？ Waktu itu aku kan pergi hiking ke Bright Falls sama teman-teman lokal aku kan dari Poly U. Ada yang sama dari HQ, banyak banget lah orangnya. Kayak 5 kalau gak salah. Habis itu pas di Bright Falls gitu kan namanya, waktu itu kayak kemarin ini hujan atau apa. Itu lumayan apa ya, licin ya batu-batunya kan. Aku coba naik, manjat. Tapi kayak gara-gara licin udah kayak hampir jatuh gitu 3 meter. Terus akhirnya teman lokal aku kayak ngebantuin aku, nyelamatin aku gitu loh. Kayak Ben ini kayak buat ide bagus. Terus gue kayak, iya bener ini bukan ide bagus. Terus kita turun, terus kayak sebuah kolam gitu. Yaudah kita ngadem dong. Kita nyemplung terus kayak coba renang-renang aja sini sana kemari. Ternyata Batu-batunya di ujung kolam itu juga pada licin banget, jadi susah banget naik ke atas. Aku sih santai aja pertama gara-gara aku bisa renang, tapi kan lama-lama panik kan, udah kayak 2 menit, 5 menit, terus gak bisa naik keluar. Ya udah, terus teman aku ya bantuin aku dong. Aduh, aku hampir tenggelam, udah beneran parah. Dia selamatin aku 2 kali dalam kayak 10 menit, kacau banget dah. Tapi emang seru sih waktu itu ke Bright Falls 嘅 Typo 度。 哇！佢话咧有一次同五个朋友一齐去行山，咁就去到新娘潭附近啦。佢话唔知嗰日咧系咪因为落过雨啊，所以啲石头好滑好跣。佢好努力咁向上爬，不过咧都系好跣啊，差啲咧跌咗落一个三米深嘅地方。好彩佢有朋友救咗佢一把。跟住佢哋见到一个水池就跳咗落去，一开始都觉得几好玩噶。后尾就识惊啦，因为想上水嘅时候，点知上咗五分钟都上唔到啊！哇，混乱咗差唔多十分钟，好彩最后有一位嘅朋友拉咗佢两次，终于上得翻起。哇，听落都觉得几惊险。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成日都话欺山莫欺水啊嘛，所以咧欢乐紧要，但系生命更重要啊！好彩今次咧，其实就人冇事嘅，咁所以咧，大家去户外玩嘅时候啦，都要留意一下太危险嘅事情咧，就唔好做啦。最后翻屋企都系想开开心心噶嘛。知道咧，阿 Ben 亦都好识得享受生活啦，喺香港亦都周围去玩噶噃。不如下集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阿 Ben。 Kasih ku berjanji selalu menemani saat kau bersedih, saat kau menangis. Kan ku jaga segenap cinta yang ada untukmu. 1872388，如果你都有说话想点唱想分享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啊。当然这个热线电话呢，稍后还有其他用途添的。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话。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啦。第一通电话有陈太、哦，早晨，陈太。 早晨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点啊？你个区冻唔冻啊？凉唔凉爽啊？ 今日冻咗啲啊，应该 系啊系啊。 你 有 冇着多件衫啊？ 我都有，我都嗱嗱声，今朝早起身都插翻条颈巾围围先。 系啦，叻啦。 系啊， 保重身体啊，最紧要。 系啊，大家 咁话。大家都要保重，系。 嗯 嗯。系咁，今日咧我就。 啊、你讲啊，你讲，你讲。 我心急，我开心。 我撩下你，即系谂住。 我开心啊，所以咧，所以就喺度唔知讲乜啊咁样。 唔会，我哋倾下偈先都得嘅。不过我知道你一定有个原因，所以打电话嚟噶啦。 系。咁咧就今日咧就正式我个大女同埋个细仔一日生日嘅。 哦，系啊，哇，好有缘喎，咁样。 系啊，今日正日嚟嘅，十五啊嘛，今日十月十五。 系。 吓，咁咧就正式系佢哋两个生日。 嗯。 所以我就好开心，又打到电话俾你，咁咧我想同佢讲生日快乐。 嗯。 祝佢哋身体健康。 系。 系咯。是咁样工作顺利咁样啦，事事如意咁样。是啦。 而家会唔会即係疫情期间都会一家人喺屋企食饭啊？ 都少啊。 都少啊，哦。 少啊，我諗成有成几个月都冇啦。 哦。 冇一齐即係返嚟食下饭。 对。 好少啊。 嗯。 但我就好想囉。即係冇辦法啦，咁嘅疫情我都明嘅。 係啊，係啊。 係啊。 佢哋係做邊行㗎？即係同疫情係冇关系㗎嘛，佢哋嘅行业。 都冇关系嘅， 系 吓，我系做 part time 噶嘛。 哦，因为有好多人咧就会话啊，因为呢排咧即系疫情以嚟呢一年咧，真系如果屋企有人系做一啲可能同疫情比较近距离接触嘅行业啦，即系譬如医护界啊，或者系可能啲成日见到人多嗰啲人咧，都好多时话，哎，如果屋企有长者啊，或者有小朋友嗰啲咧，就避免见啊，因为都惊住万一有个风险，自己系确诊嘅话，自己唔知咧，咁就唔好咁。我就谂啦，如果你话咁耐冇见，系咪真系因为佢哋嘅工作？作同呢啲行业系有关系咧，咁 我谂都系因为个疫情，即系啲细蚊仔又细啦，咁啊，你即系车来车往，咁变咗咧都有啲危险嘅。咁其实我哋好想佢哋翻嚟食饭，但系冇办法啦，即系我都好明嘅。 喂，咁你好好啊，真系，因为 我都希望咧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咗咧。咁大家都可以多啲见面，我都好挂住啲孙啊，啲仔女啊，同埋啲女婿新抱嗰啲，我好挂住佢哋嘅，所以我成日都好想佢哋翻嚟食。咁但系咧，佢哋话咁嘅疫情，我哋都即系大家都唔好想见面先啊，咁讲系啦。不过我啲仔女都好好啊，真系好好啊，好孝顺。真系好开心，好真系好感恩啊！我真系 系明啊，明都大家都会好挂住屋企人，我自己都会嘅，即系减少咗可能出街啦，又减少咗同啲屋企人嘅聚会啦。咁但系大家都明白嘅，同埋就反而会多咗喺一啲社交平台啊或者通讯软件上面嘅互动咯。希望譬如间唔中打下电话啊，或者间唔中发下信息啊，咁又可以保持到嗰个联系。 咁大家都会啊，你哋着多件衫啊，咁样。咁咧，真系个心，真系好窝心嘅。 系啊，系喎，又真系可以，即系屋企谂唔到煮咩嘅时候，可以请教下你。 我煮嘢都好渣嘅。 系咩？但系你经验丰富嘛。 真系好开心，系啦，即系打到俾你，我就好开心。 我相信你嘅仔女都好开心嘅，因为你咁有心，即系特登打电话嚟。虽然见唔到啦，唔可以一齐庆祝啦，但系呢一种庆祝嘅方式都系特别。 打电话嚟噶啦。 系啦，我都有啲印象，我都觉得你把声好熟啊。 系啊。 是不是啊？ 我打过一次电话，你打过电话又是第一个听到喎。 是啊，哎呀，有缘分啊，我哋。 是啊，咁我就话，想话，即系咁啱打到电话俾你，我想话，除咗祝佢哋生日快乐之外咧，我都想同佢讲话，即系点首歌咯。 哦，好啊，你想听咩歌啊？ 我想话每天爱佢哋多一些啦。 我阵间帮你揾啦。 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陈太，保重身体最紧要，大家好啦， 多谢你， 拜 拜，多谢。 疫情期间咧，虽然大家都好自律嘅，真系减少咗外出或者减少咗去探望一啲嘅长者或者屋企嘅其他屋企人啦，但系有时咧都。要注意一样嘢就系，虽然话见唔到面、出唔到街、约唔到埋一齐啦，但系咧， 有一啲群组咧系唔怕传染嘅，就系、是、一啲通讯嘅群组啦。即系如果你能够喺啲通讯软件上面咧设立一啲群组，定时咧可以将一啲照片啊或者一啲生活得意嘅片段，哪怕系你见到一啲好好食嘅嘢，见到一啲好想同佢哋一齐去嘅地方，都可以将你嗰一刻嘅心情咧，其实同佢哋讲一讲。其实呢一件事咧，对于任何一个年纪嘅人嚟讲咧，都系好开心嘅。哪怕系小朋友 send 一句好得意嘅说话俾啲长者啦，或者系长者发一个图贴又好，一幅图画又好，令到屋企嘅其他后辈安心咧，其实呢个举动都系好温暖嘅。所以可能成为咗我哋嘅新常态，但系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喺呢一个患难里边更见真情。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高女士早晨， 早晨 Barbie， 哎呀好开心啊，我为我个朋友开心啊。 为什么的 姐姐，因为呢佢已经轮候公屋好耐㗎啦。咁呢佢就係住喺深水埗嗰啲劏房，四仔乸就住七百几尺。咁你估琴日呢我哋去帮佢搬屋喎，搬去边度呢、九龙乐善堂嗰个校舍。啊，佢真係好幸运好好彩。海啊，咁嗰度只系得翻51个房嘅啫， 系， 咁佢系51个其中之一，佢系最尾一批啦， 真系有缘分啊，同呢个地方咁。 是啊，真是啊。咁咧，我觉得嗰、那个乐善堂嗰个校舍改建咗，即系俾政府就拨钱俾佢，咁就改建咗、一间一间将嗰啲课室咧就间开晒。咁又有獨立水錶啊，即係最好係獨立水錶，你自己用幾多啊，整幾多咁啊，係咪先？咁咧，佢仲話因為疫情關係咧，佢就冇開放下低嗰啲會堂嗰啲。佢話第日咧疫情好咗之後咧，就開放翻嗰啲會堂嗰啲、就作為依、這個共享空間。咁我覺得咧真係好好咯，佢哋依一樣嘢。是試即係樣板咁樣嘅，我希望政府咧，即係有依個經驗之後咧，即係逐步即係有啲慈善機構啊捐出嚟啊，或者係點樣樣有聽講話有啲好平嘅租金租出嚟，咁然後改建咗咯。咁呢一樣嘢咧，惠及咗好多嗰啲低下階層嗰啲人咯。咁你話政府林鄭呢次嗰個施政報告又話有300多公頃地啊，起316000+個公屋啊，咁呢啲咧都係一個即係俾到輪候公屋嗰啲輪候人士咧有一個好大嘅希望啦、最好咧就係話聽到施政報告話未來3年會起13多萬個嗰啲過渡性房屋喎、咁佢哋就更加開心啦、即係輪候呢啲就更加開心啦、 你感受好深，因為你個朋友咁啱先即刻可以上到樓啦。 係啊，係啊，咁我哋琴日幫佢搬屋啊，我哋即係佢即係大家都是低收入家庭，我哋喺深水埗嗰度有个妇女互助社噶嘛，咁即系你有困难又去帮佢，佢有困难帮佢，咁我琴日就租咗架嗰啲中型嗰啲货车咯，因为都唔系好多嘢啦，咁啊搬咗啲必需嗰啲咁样，咁啊有人咧就捐咗一个旧嗰啲。大嗰啲雪柜俾佢咯， 哦，咁好好、喎，即系有， 咁我哋去 可以买少一样嘢， 系去帮佢搬埋咯。即系通常呢啲大家互助社嗰啲咧，都会系咁样样嘅。你有个旧嘅嘢唔要，咁啊捐出嚟，边个要咁样样咯。咁、最希望就系政府呢个施政报告嗰、那个。房屋同埋土地供应嗰个规划真係能够做得到啦，唔好话雷声大雨点少啦，你知不嬲以前都係雷声大雨点少㗎啦，希望林鄭能够做一个有作为嘅政府啦，俾到呢班即係轮候公屋嘅人有更加大嘅希望囉。我就祝贺阿娟姐喺呢个九龙塘乐善堂个校舍一家四口生活得更加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我都希望佢哋可以生活愉快啦，同埋即系抽到一个好嘅地点咧，都要再去适应一下周围嘅一啲环境啊，可能识下啲新邻居啊，或者可能翻工翻学啊、搭车啊、食饭啊等等咧，所有嘅生活细节咧都要重新去适应一次。我都希望佢哋可以开开心心啦，即系一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嚟嘅，同埋都好难得，亦都系一种缘分。咁希望佢哋咧，大家都可以真真正正适应咗个新居所之后咧，又继续可以有个安乐窝，咁就最好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今个小时咧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陈太，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点啊？ 我咧就补足我个仔11月27日嘅结婚周年啦，八周年嘅纪念，同埋佢嘅生日。 系。 咁咧，我个仔叫陈子豪。 吓，子豪。 系，新抱叫做李海欣。 系，哦，咁啊几好喎！打电话嚟，佢哋有冇听住噶？而家 应该未起身啊。 哦，应该未起身，唔紧要啦。 系啊，因为昨日去庆祝。 哦，原来系咁样，唔紧要嘅。有时咧，即系知道你有呢个心意就好足够噶啦。 系啊， 叫佢哋听翻咯。 吓，系，仲有嗰边，我要祝我妹妹咧，听日嘅生日。我个妹妹叫做林丽卿。 好啊，咁祝阿丽卿生日快乐啦！系咪都冇得见一面啊？生日嘅时候， 生日嘅时候屋企咯，屋企聚咯。 都好啊，咁有得喺屋企聚下。 系啊，出边就真系限聚令就，因为我哋人比较多。 系都要乖啊，所以就系因为人多，所以就更加要乖啦。 系啊，所以喺屋企咯，即系低调处理。 系啦，唔紧要，总之见到面就得噶啦。其实喺边度都唔紧要嘅，到第时疫情真系好咗嘅时候咧，咁先再见咯。 系啊，系。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这个空间里面也都有很多朋友藉着你们的这个机会诉心事诉心声。从不止我一个 Mirror 的这首 One and All 有时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甚至乎令到人觉得即使疫情期间大家一家人不能够聚首一堂面对面见面，但是只要是一条心，好像他们十二指一样，其实任何疫情任何难关都可以咬紧牙关一起过。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地区。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了。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系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好啦，嚟到第二小时7:07嘅，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格先生，我问下你先，今朝早翻嚟觉得个体感嘅气温点咧？ 系明显冻咗噶， 系咪啊？ 同埋真系明显干咗嘅。 嗯，我都觉得系好干咯。琴晚临瞓之前咧，都忍唔住要搽咗润唇膏先瞓咯。 因为 我 系 我真系冇噶。我是一个非常之懒保养的人来的，所以就真的比较少的。但是昨天真的感觉到真的很干。还有呢因为都有听闻今个周末会转凉啦。咁所以都有一个准备嘅，即係心理准备啦，觉得今朝早係会凉啲嘅。咁但係真係去到今朝早瞓醒嘅时候呢，感受到出面嘅世界咦好似真係低咗几度喎，即係睇咁伸你手出去窗呢已经觉得凉浸浸咁样啦。咁所以就觉得咦真係今朝早呢都颇大风，咁所以呢就要着多件衫啦。嗱，我唔知道而家嘅出面嘅嗰个体感气温系点啦。咁但係呢就咁睇数字上面呢，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是68%嘅，提一提你啦，因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通常咧，即系连带住个湿度啦，加埋个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觉得系出边真系干燥嘅。 系啊，同埋真系明显系凉咗嘅。一瞓醒嘅时候咧，平时咧都觉得系仲系 OK 嘅，呢个真系凉咗一两度嘅感觉上系。 嗯， 但着件一 件 extra 衫咧，系好似唔得嘅。 系咁，所以我见到阿先生都有着外套啦。咁你今朝翻嚟嘅时候，有冇明显见到大家都系个衣着上有改变咧？ 冇乜人啊，今日 系咩？系喎，你翻嚟嗰时都算早啊，六点几我。咁啊，所以即系都未必会咁。早啦，其实亦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嗱，你头先咁轻松咁样讲话，叫做冇乜人啦。但你有冇谂过以往咧？其实如果星期日咧趁住出街嘅话咧，一班格格系好早就出晒嚟噶啦。即系无论你系见到佢哋可能已经喺出边咧有啲活动啦，定还是系出门口，即系谂住去第二区见下啲朋友啊，约咗人啊咁。其实呢个钟数已经系周街都系格格噶啦。咁所以如果格先生今朝话，个街好似冇乜人咧，咁即系证明大家咧，即系无论系格格啦，定还是系香港人咧，都可能真系宁愿瞓晏啲，或者。因为而家疫情咯，所以咧，不如喺屋企瞓下觉啦，假期唔好出街啦，或者 系啦，瞓觉时间系好嘅，爸爸休息多啲啦。 其实冬天咧瞓多啲觉咧都系养生嘅一个习惯嚟噶，咁所以如果咧能够瞓得到觉嘅话咧，就瞓下觉啦。咁如果好似我哋咁样要工作嘅话咧，咁就用另一啲方法养生啦，例如系饮下暖水。你睇我今朝早成朝都饮紧暖水，咁所以咧就真系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自己嘅一啲养生嘅方法。其实真系噶，最紧要咧，除咗个养生之外咧，亦都要保重。保重身体，唔好病。咁啊，呢啲季节咧，即系好容易转天气咧，大家会涉亲啊、冷亲啊、感亲啊。咁所以而家即系叫双管夹击吓，即系两样嘢都对我哋嘅重击，包括咗个上呼吸道感染啦，同埋咧，亦都有新冠病毒啦嘅肆虐。咁所以大家就更加咧，要保重身体啦，注意住啦。好啦，嗱，不过讲保重身体之余咧，格先生又系时候考下你啦。上个礼拜我哋讲紧呢一种花咧，同印尼息息相关嘅，仲记唔记得系咩花啊？ 我知 系咩花咧？ 茉莉花。 茉莉花，咁茉莉花到底同印尼有啲乜嘢相关？你又记唔记得啊？ 哇，我如果话唔记得咧，会俾啲 唔紧要，你可以 打噶， 你可以话唔记得嘅，因为我哋有一个小资讯，有个小锦囊可以教下大家。 唔记得啊？ 好啦，我哋听下啦，咁。 印尼植物知多啲。 印尼国花包含咗三种独特具象征性嘅花种，其中白色茉莉花系印尼国花之首，叶色碧绿，花色洁白无瑕，所以佢嘅花语系纯洁同埋神圣，同时象征住印尼人民纯洁、朴素而优雅嘅气质。白茉莉经常出现于印尼人嘅婚礼装饰上。甚至会被当作祭品献俾神灵。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我见到我哋啲听众咧，真系醒目得不得了。你有冇留意咧？我哋隔篱咧，明哥已经听紧电话， 系 咪好犀利咧？ 唔使讲都已经知道要做咩嘢啦。 系啊，嗱，我上个礼拜咧，因为把声唔舒服嘅关系咧，就讲少咗吓。今日要讲翻多啲先。嗱，因为咧，我哋又有呢一个嘅2021年嘅印尼植物 crossover 二台嘅 DJ 月历。咁呢个月历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咧佢唔系用我哋嘅真相啦，因为以往有试过咧系用。月历系用我哋真嘅样嘅，咁但系今年咧，佢就系仿照住各个 DJ 嘅样咧，去画咗一啲嘅插画啦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咧都系话咧，佢系邀请咗二台咧邀请咗呢个画家叶晓文啦，就画咗12种喺印尼当地咧有特别意思嘅一啲植物同埋水果。 即系印尼其实有好多呢一啲嘅植物同水果咧系会出现嘅喺呢十二个月里边。咁亦都邀请咗咧插画家 Carmen M 咧就创作咗 Q 版嘅二台 DJ 插画。咁听众咧就可以喺阅历当中咧了解咗印尼嘅独有文化啦。咁即系除咗咧一年365日嘅每个星期日都听住 Beautiful Sunday 之外咧，仲可以揭下个阅历咧就知道多啲印尼嘅文化啦。 同埋见到我哋个 Q 版样。 哦，我考下你啊，格先生，我其实上个礼拜都好想问你噶啦，不过因为碍于把声咧实在太差，关系我讲好少嘢。好啦，问下格先生，你知唔知咧我哋嗰个月嗰张相咧系照住边张相嚟画噶？ 好似我哋有一次系 outreach 嘅时候咧，我同你一齐影咧，嗰张相，同埋你揸住个mic 嘅嗰阵时， 系一边都揸住只花， 系咪啊？ 系啊，其实我哋嗰个咧，嗱，因为我哋一月份啦吓，咁一月份咧画咗，除咗话有格 Barbie 啦、格先生个样之外咧，咁亦都印咗我哋嘅节目名啦、我哋嘅名啦，同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啦吓，咁啊主持就有先生同埋林慧嘅，咁跟住咧，其实好搞笑嘅，因为一月之后掀咗去二月咧，你知唔知会见到边个啊？就见唔到我嘅，但亦都有我嘅名字，就是、有神光第一线啦。 哦， 系啊，咁所以咧，就变相咧就会见到有好多唔同 DJ 嘅插画啦。咁每个 DJ 应该系出现一次嘅啫，咁所以你只见到我一次啦，就系同阿格先生嗰张嘅合照啦，就俾阿插画师画咗落去一月份嗰度。咁我一月份当然啦，头先既然介绍咗印尼嘅一个咁重要嘅国花之首茉莉花，咁所以一月嘅话咧就印咗边朵花啊，格先生？ 一月嘅时候就系 moon 啦啲，就系茉莉花 啦。你讲多次点读啊 ？moon 啊，即系花。 moon 啊 ，mo 啦啲 ，mo 啦啲， 茉莉花。 我见到佢印咗个名字茉莉花系 mo 啦啲，跟住 布丁 即系白色。 哦，白色嘅茉莉，所以系白茉莉。 嗯， 哦， 即系如果英文就 jasmine。 系， 咁呢个名咧，莫拉啲印尼名，都系好平常人哋会俾女仔呢个名嘅。 所以佢亦都有个注解，就系茉莉花系印尼嘅国花之首啦，都经常出现咗喺印尼人嘅婚礼装饰上面嘅。上次都讲过啦，即系一串串嘅茉莉花好靓吓，即系除咗代表住嗰种嘅纯洁咧，即系外国人就觉得西式嘅婚纱白色系好纯洁嘅。咁印尼咧就用咗呢一种茉莉花一串串咁样摆头饰嗰度。 分分钟啲衫咧未必系白色，但系个头饰咧同埋加埋啲茉莉花系真系有呢啲清清啲颜色咯。 系啊，因为我记得佢都有讲过茉莉花是代表住纯洁同埋清丽嘅气质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呢一种花啦。好啦，点解讲咁多次呢一种花呢？因为大家咧由而家开始打通1872388咧，就可以咧索取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嘅月历。不过就要答啱一条问题嘅，问题就系到底月历当中啊 Beautiful Sunday 主持嘅月份或有乜嘢嘅印尼特色植物咧？咁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好耐嘅嗰棵乜嘢花？到底在一月份里面出现了一棵什么花呢？1872388名额有限，但接线生只有一位，所以如果你打通电话的话，麻烦你等一等，因为又要登记名，又要登记电话，又要登记地址，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大家就耐心等候1872388。第一小时的时候有朋友点唱这首歌，不过只能够找到他的国语版本，希望你都一样受落啦。为你送上这首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也算追求，也算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 些，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一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电话号码1872388啦，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系攞呢个月历，记得答啱问题先至可以攞吓。就系、是、咧，到底一月份印有 Beautiful Sunday 嘅呢一个主持嘅月份咧，有啲乜嘢嘅印尼特色植物咧吓？咁啊，大家咧就答啱问题就可以攞到月历噶啦。咁好啦，格先生，我见到你除咗自己换季之外咧，你都帮你嘅。 嗰位小沙里咧換咗櫃， 因為咧而家咧疫情咧，我哋個袋都多咗一樣嘢噶啦， 係就係呢個酒精搓手液啦。 係啦，咁我當然係要 cute 嗰啲啦，咁就有一隻係咩嚟嘅咧？咁入邊係黃色嘅， 唔係唔知雞定鴨咯。 係啊，嗰個好 cute 嘅啦，好 cute 噶。啊，媽咪話俾我聽叫做沙里係嘛？ 係啊，係啦。咁你連佢個名都唔知㗎？ 我唔知㗎， 有冇搞錯啊？ 唔係，我都係襯我個袋，即係我咧係覺得係靚就得㗎啦，唔知邊。邊個都唔緊要嘅。 OK， 咁咧我覺得咧係冬天啦，咁就覺得佢凍啊，所以我就去嗰度整咗一條細細條嘅頸。 我覺得你呢個諗法真係好搞笑。你覺得個酒精搓手液嗰只公仔凍，然後你就幫佢整條頸巾。 系啦，咁就系而家佢系有少少唔同嘅 look， 因为我知道街都好多人用啊嘛，咁我觉得我呢个呢只咧就 即 系 你讲好多人用呢个搓手液啊， 系啊，呢只公仔好多人用啊， 哦， 但我觉得我嗰只就变做系 要特别啲啦， 温暖啲嘅系有颈巾嘅咯， 你系咪即系其实有啲防盗意识啊？即系如果跌咗都知系你嘅， 都唔系嘅，应该都唔会特别会跌嘅，因为我都锁得比较实嘅，同埋颈巾咧分钟咧，因为我喺屋企咧就系、是。我媽好多啲布咧整嗰啲咧，咁就拎呢個病，佢話好多隻唔同 pattern 啊，你可以做好多隻唔同嘅頸巾俾佢， 係啦， 襯翻。 但你好明顯係因應你嘅個人喜好啦，因為你俾條綠色嘅頸巾佢戴啊，即係我喺度諗緊，人哋明明隻唔知雞定鴨係黃色噶嘛，你係襯條綠色頸巾， 我覺得 cute 啊嘛，卡拉比。 不過我都好中意綠色嘅，所以咧就都 OK， 我覺得都幾靚嚇。咁所以咧，我見到阿格先生咧 ，exactly 咧，當佢見到我哋直播室後邊有。有棵绿色嘅圣诞树，同样系挂住呢个小沙里之后咧，佢系忍唔住走出埋去打卡嘅，而即系我觉得都几有童真啊！你哋，其实我而家讲得咁口响，就我屋企更加有童真嘅，比起你哋，所以就即系都 OK 嘅。我又觉得，即系有时啲疫情咧，有时真系要开始令自己开心啲啊！即系之前就试过话，都有好多唔同嘅口罩款式可以买嚟等大家即系自己开心啲啦。搓手液嘅款式亦都多咗好多啦。香味又多咗好多啦，甚至乎佢哋嘅个包装啊，甚至乎啲搓手液嘅颜色啊，或者佢成个配置咧，都真系唔同咗好多。咁其实咧，无非都系想提高大家咧带即系带呢个搓手液啦，同埋咧保持住呢一个卫生嘅意识嘅啫。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一啲嘅举动咧，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克服同埋对抗到嗰个抗疫疲劳啊。因为成日都话啦，大家咧好似去咗咁耐咧，都大半年即系一年啦。戴口罩戴咗咁耐咧，大家都好似成日都好想摆脱呢件事，所以咧就如果唔系必要咧，可唔可以除低一阵啊？如果咧唔系真系接触到啲污糟嘢，或者系撞到啲咩人嗰低逼嘅挤逼嘅地方，摸过啲乜嘢咧，可唔可以唔洗手？即系好多人都开始有呢一种心态嘅，或者觉得边有咁好彩啊咁。咁但系正正咧喺呢啲咧再次爆发嘅高峰期咧，就真系要大家警惕警惕啦。 人人都要做翻自己好嘅准备。 系啊，同埋咧你要记住一样嘢，你千祈唔好抱住一个心态，觉得今日咧睇新闻嘅时候咧就。確診的地方呢都冇係我自己會去活動嗰啲範圍，因為呢你而家活動嘅範圍呢分分鐘喺7日或者14日之後呢先至會喺報紙上面呢出現嘅，因為嗰個人係未確診㗎嘛，但佢可以係帶菌㗎嘛，帶毒㗎嘛，咁所以呢你又即係自己要好警惕一樣嘢，就係而家你見到個疫情嘅數字開始上升嘅時候呢，其實係象徵住可能你周邊系啊，你周边而家呢一刻都有好多啲隐形，甚至乎佢自己都源头不明，都唔知道自己几时接触过呢啲确诊嘅病毒咧。所以真系奉劝大家一句，如果冇乜必要嘅话咧，留喺屋企啦。倒开假日咧，其实喺屋企都有好多活动可以做嘅。如果隔吉嘅话咧，喺屋企你平时咪好中意夜晚黑嘅时候煲剧嘅，不如就趁住星期日喺屋企煲剧啦。又或者如果雇主喺屋企嘅时候咧，又可以请教下佢。平时咧我都想请教下你噶啦。我哋谂下。如果作为格格在自己放假的时候请教雇主的日常习惯啊，啲送点煮啊，又或者在屋企参与下同佢哋一起咧，有啲嘅娱乐，睇下戏又好，听下歌又好，倾下偈又好，其实都是一个好好嘅活动同埋相处嚟噶。咁啊，所以不妨考虑下啦。我就绝对鼓励大家咧留喺屋企嘅，因为屋企都有好多好节目嘅，净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朝到晚都大把嘢你听啦。 Saat ku pejamkan mata Indah matamu, indah wajahmu Mampu menyinari duniaku Indah hatimu, indah cintamu Mampu menyadarkan diriku Walau tak ada cinta mampu menyadarkan diriku. Walau tak ada cinta di dunia, ku kan selalu di sampingmu karena kamu. Hey, indah matamu, indah wajahmu, mampu menyinari duniaku. Indah hatimu, indah cintamu, mampu menyadarkan diriku. Walau tak ada cinta di dunia, ku kan selalu di sampingmu karena kamu. Happy and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昨晚巡查多间位于兰桂坊以及中环苏豪区的地铺和楼上酒吧或者酒牌食肆，查牌期间没有酒吧营业，其余的酒牌食肆没有违反酒牌规例，亦都没有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附属规例。警方说新型肺炎疫情转趋严重，呼吁市民遵守相关法例，做好防疫措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警方亦都会继续加强巡查，确保餐饮业务处所严格遵从有关规例的要求，并会果断对违例者采取执法行动。政府增设五间社区检测中心，其中设于粉岭和兴社区会堂和屯门少麟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今日开始会提供服务，而坑口社区会堂和油塘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就会在星期一开始运作。至于设在丽景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昨日开始提供服务，有到场接受检测的市民认为选址方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曾经到场视察，逗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另外，全港121间邮政局昨日开始协助派发检测样本收集包，第一日派发超过4500个收集包，所有的邮政局都不会收集样本，市民要将样本交返给医管局和卫生署选定的诊所。本港昨日新增8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7宗属于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是第四波疫情以来单日最多。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80宗，歌舞群组继续扩大，再多48人确诊，包括加诺萨书院一名教师，学校要停课14日。其余新增个案包括玛加烈医院一名护士、力山大厦一间意大利餐厅的厨师。对于有27宗源头不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非常担心。医管局说一名原本接受检疫的女病人送入人际医院之后，鼻咽和咽喉拭子的检测结果两次呈阴性，获安排入住普通内科病房，之后发现确诊通知，再为她做深喉唾液测试，证实为阳性，局方承认职员体漏。警方昨晚在红磡区内一间的宾馆拘捕两名女子，涉嫌贩毒。警方昨晚采取突击搜查行动，在宾馆房间内的其中一名女子身上搜出大约16克怀疑冰毒，并在单位内检获大约130克怀疑冰毒、大约6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个电子榜和大量透明可再封胶袋，估计市值大约28万元。两名被捕女子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是因心爱着你，指望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今次在早会呢，就想宣布一个计划，我同副校长每个月都会抽一位同学，然后去他家嗰度进行家访啊！ 吓，家访？ 而第一位的幸运儿已经决定了啦。 究竟校长会去哪个学生家做家访呢？ 我都好想知道啊！嗱，约定你一起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有机无机，有机无机。 家俊，你喺度做咩啊？成地都系花瓣啊！你搣咩啊？ 究竟佢系有机定系无机呢？ 系拎张上嚟望下先。 嗱，有图有真相啊！ 吓，棵菜嚟嘅。 吓，你系讲紧棵菜系咪有机食品咋嘛？ 唔系讲咩啊？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最后唔使惊，唔系解散。 正正唔知几时系最后一次，所以每次都要当最后一次咁样出尽全力。 一首好歌可以断了 肠。Nowhere Boys 呢一首《最后的摇滚》讲嘅最后，其实系一种全力以赴、不被打倒嘅态度。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有余佬阿 Van， 监制谢国伟。十蚊三星期上升三级。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 ，Nowhere Boys 最后的摇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早晨时间嚟到7:38，咁啊收听紧最后半小时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我林慧啦，同埋格先生，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ry， 提一提大家咧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咁啊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本周中期咧天气干燥，内陆温差咧日夜系较大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0%。提一提你啦，因为黄色火灾险警嘅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temperatur 18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70%. Sekarang ini juga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beraw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bakal ada matahari dan kering. Dan paling tinggi sekitar 23 derajat Celcius. Dan ke depan beberapa hari juga akan berangin dan sampa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akan kering. Dan suhu udara di pagi dan malam itu juga akan perbedaannya itu agak tinggi。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仍然见到隔篱咧，接线生哥哥咧系听电话听得如火如荼嘅，咁亦都可以啦，提一提你啦，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想索取日历嘅话咧，记得答啱问题就可以攞到一本噶啦。好啦，格先生，我知道你有一个经验分享同我哋讲下。 系啊，格 Barry 啊，你都知道啦，而家我哋如果系喺香港要入铺头啊，去入啲餐厅啦，前边嗰度咧系有啲机咧系可以帮你度体温嘅。 系。 咁通常嗰啲初试嘅时候就有。有人啱啱開始就有人幫你度嘅，而家係真係有部機嘅。初時係度額頭，而家多數都係度手噶嘛。 但我想講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即係我下意識覺得你係可以用掌心去探熱啦。但是有些店铺呢是讲到明白，不好意思啊小姐，这个要用额探的，即是你要伸个额头埋去咯。因为他说原来其实额头的体温和手掌的体温是有差异的。 是。 所以他就说了，不好意思，我们公司规定呢必定要是探额头的，麻烦你伸个头埋嚟。 感觉上好像额头都是好像准确一点的，是不是感觉上 都是的，但我的感觉上我不是那么中意即伸个头埋去咯，系啊，即系好似怪怪地咁啊，因为嗰个人就企住喺部机隔篱， 同埋你个高度啊嘛，有啲人系高，有啲人系矮啲，咁就真系额头嗰啲你就要睇翻系咩位置，手掌好似系方便好多。 系啊，我女都系噶，即系如果你要接佢咧，你家长入学校之前都系要揾个手掌去scan 一 scan， 嘟一嘟嘟咁啊，绿灯咁行得啦。 O、okay, K，因為咧我就有經驗，有一日嘅時候咧，同個我個仔出街啦。咁嗰一日真係我哋好多行程嘅，去呢度去嗰度，去呢度去嗰度嘅。咁就行到個身體都興合合噶啦。咁然後佢一邊行嘅時候咧，我去嗰度摸佢個手嘅時候咯，我覺得咦你個手都，因為我個仔係好怕熱嘅。咁呢啲天氣對佢嚟講咧係直情係唔夠凍噶，佢要分鐘再開冷氣啊，仲係我喺屋企真係。 咁真係好中意凍喎，睇嚟。 咁喺嗰陣時嘅時候，我覺得佢個手咧就好暖。我就話你個手好暖，佢話係啊，我好熱啊。但係咧就唔係發燒嘅，因為佢自己就真係 OK 嘅。但係咧，我哋嗰一日咧最 last 個行程咧，就話係我哋要去買啲甜品翻屋企。咁咧就要去呢個 cafe 嗰度買。咁我就話你咁樣個手咁暖，你陣間度嘅時候咧，如果需要度嘅時候度額頭啦。因为你额头冇乜嘢都 OK 噶嘛， 即系摸落去觉得个手暖，但系个额头好似冇乜特别啫，咁 冇乜问题嘅，绝对系 OK 嘅，个手系真系暖到不得了。因为通常咧，我哋系中意用去做人肉暖包嘅，如果冬天嘅时候咧， 拖住佢 阿婆咧就过嚟咁样拎个手过嚟，因为暖啊嘛佢，因为阿婆个手冻，咁就佢咧就入个 cafe 嘅时候，因为系好开心有得卖嘢啊嘛，翻屋企咧，第一时间唔记得就嘟个手先，咁然后咧嗰阵时咧就即刻。成部機咧就著紅燈，加埋就有原來有聲， 會有聲係啦， 好大聲嘅，同埋你要記得嗰間咧係好似 cafe 嗰啲咧係有family friendly 嘅，所以好多小朋友嘅。 同埋如果 cafe 咧，我諗仲有一個特點就係啲人可能會冇戴口罩食嘢啦。 啊，食緊嘢啦，有啲都係當然啦。咁然後咧就去一紅燈一煙霧煙霧咧，我見到裡面嗰啲人咧就係、是。 轉個頭望住嗰部機，即係望住我哋， 咪望住你哋啦。 同埋咧，我覺得係好似即係拍戲嘅時候咧，通常有個 shot 咧係全部 freeze 噶嘛，係停動噶嘛。我覺得時間嗰陣時係停咗幾秒，啲人咧個樣咧，我係直情係 scan 過咧，個人啲樣咧全部都係好驚嗰啲，就話我係聽到佢哋係 send 個 message 咧，係個空氣 send message 俾我咧，就唔好行入嚟，你哋兩個走，唔好入嚟，唔好入嚟。咁係 boot 咗好耐啦，啲係個 alarm 響咗。 我想問下嗰部機係咪一定要有人撳停佢先會停㗎，定還是佢會自己停㗎？ 嗱，那個時間嘅時係冇人行出嚟嘅，得我哋兩個去嗰度咧， 就繼續企咗喺度啦。 繼續企咗喺度。咁我就覺得，如果係真係我個小朋友係真係個手 scan 唔到，我覺得寧願你行出去咯，我買咯咁。咁後屘嘅時候真係有段時間，佢嗰部機係唔睬你嘅，你 scan 第二樣嘢咧，佢都唔會 scan 你嘅，佢不停咁樣紅燈同埋不停咁樣有聲。后来呢就 OK 了，即是几耐下的，成几乎我想30秒这样啦。后来我 scan 了 OK， 然后我再叫我仔你 scan 个额头啦，那么 scan 额头即刻没问题。我 feel 到里面那些 shop 那些人即刻是 即系冇事啦， 冇事啦。咁我哋两个入去买嘢，然后走出嚟。但系后屘咧，你问我系咪一定要人揿咧？我都试过啊，因为我去另外一个 shop，我个 friend 要入去，咁我谂住我唔入去，我去出边嗰度行嚟行去。咁然后咧，我心谂，哎呀，佢行咗咁耐，佢都未出嚟，咁我 入去揾下佢啦。 咁我都嘟个手，真系都系啊，叮嘟叮嘟啊。因为嗰一日嘅时候，我系个手咧系摆喺个。咁样接住、 太温暖系嘛？ 系啦，太温暖。 冬天会唔会测得冇咁准咧？如果系咁，因为冬天冻。 如果你揸住暖包，我谂都系会好。 哇，系、哦。 咁但系咧，嗰间铺头啲职员咧，同埋啲人咧系唔理嘅，即系同我之前同我仔去咖啡咧，呢、這个铺头系几乎咧系好 cool 嘅， 即系当冇嘢咯。 当冇嘢，就系个职员行出嚟咧就拍。 其实系咪部机坏啊？ 我觉得可能系咁。后屘嘅时候，我翻我 friend 出嚟嘅时候，我问佢点啊？你入去嘅时候，我 scan 嘅时候咧，佢直情写 low。直情系佢话唔知咧，点解咧？咁我话我 scan 嘅时候，佢系红灯咁算咯，我都唔入去咯。 其实呢一个 咧，经验啊， 都几我觉得都几普遍嘅。听你咁讲，因为咧嗱，我妈咪试过一次， 佢系吓亲啊！你妈咪， 佢唔知佢冇吓亲啊，佢系有啲反感嘅，因为佢系好似去超级市场买嘢啊。咁佢嗰日咧应该系行到气馁气喘，你知早排有几日咧都好热噶嘛。咁去完买餸又去超级市场咁啊，行到拎住一抽二楞咁样，好攰好热咁样啦。咁你见到个样已经系面红红，好热啊，流晒汗咁样噶啦。咁然后你要去嘟嗰个嘢，咁佢一嘟，其实佢系窄界嘅啫，即系佢唔系去到话好高温，佢唔知系即系啱啱见到系发烧嗰啲温度咯。我记得，跟住哇，即刻咧好尽责嘅职员就出嚟喝止佢，你知唔知你唔入得嚟噶咁？咁跟住我妈妈就好无奈地，但系都好友善同佢讲唔好意思，但系因为其实咧我唔系发烧，我只系好热啫。你介唔介意我企喺度一阵，然后我再探个热啦咁。咁我谂佢企咗三几分钟之后咧，其实佢又度翻一个好正常嘅体温。咁所以我谂呢啲情况其实好普遍咯。即系有几闲啫，你谂下行热咗， 系啊， 然之后个体温高咗，但系你唔系维持啊嘛，你唔系持续嘅发烧嘛，如果你持续发烧咁，梗系唔得啦，系咪先？咁但系同埋其实好多人都讲啦，呢一种病毒其实发烧咧。只是他病发的其中一个症状，亦都有人是即是带菌或者确诊的时候都不是发紧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说见到一些发烧的患者，可能现在都会担心是上呼吸道感染啦。但是我又有时觉得不需要太过去怕的，因为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的这些体温探测仪是坏的。我自己都试过，即是我一行的时候不以为然，行去一个商铺那里想着买东西，我想买的东西还要是摆在门口的。那么好尽责啦，那我好啦，那我都嘟啦，因为其实我是不需要入去，我已经可以买到的了。但是呢我又觉得不要紧，咪嘟咯，即是怀念大家都守规矩啫，咁嘟。点知一嘟呢佢响我。 跟住你个手都暖㗎，你觉得係。 我唔记得啦，其实你边有怀疑自己隻手暖唔暖呢？平时可能我而家都好暖㗎，我咁样觉得。咁跟住我咪等个人出嚟睇下点啦，咁。跟住嗰个职员係冲出嚟，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小姐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为我个样係好惊慌。咩事啊？咁跟住佢就，唔好意思啊咁。跟住佢就攞咗一条类似啲 key 嗰啲锁匙咧，扭一扭，跟住 佢就停咗啦个声。所以我就系话问你，系咪其实度度都系需要一个职员出嚟去解救呢件事咧？ 咁、哦、你嗰个系要用锁匙嘅，我之前嗰个系啪一啪就得噶啦。 哦，系咯，所以就系话度度都唔一样咯。所以我就喺度谂啦，其实可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装置同埋措施咧，都系其实令到人安心嘅。咁但系有时咧，亦都唔需要太惊，因为咧呢啲装置同措施咧，有时都会失灵嘅。 但系假如我都觉得咧，系头先我个例子啦，同埋我哋个例子有咩唔同咧？就系、是、如果系喺咖啡或者系啲食肆咧，啲人紧张啲嘅，因为戴口罩，但可以就个个人都系喺嗰度咧，你唔好入嚟啊，你快啲走啊嗰啲。但系如果铺头嗰啲咧，分分钟系会系冇咁惊嗰啲感觉咯，最多你。 不过我觉得其实咧，大家都系有个意识系啱嘅，惊都系啱嘅。咁但系我觉得头先嗰个职员点解会咁唔惊咧，同埋咁气定神闲？好似你上次你去个朋友铺头咧，可能就因为其实已经系经常都失灵， 你真系见到佢个样就净系哎呀咁 又坏啦咁。系啊，我上次个职员都系咁，你唔好意思啊咁。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都系睇情况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度到呢一个嘅话咧，你都真系谂清楚自己系咪真系冇事啊吓、 嗯。 如果你真系好似我哋嗰啲觉得肯定系行热咗啫，或者真系好起好肯定自己冇事咁，梗系 OK 啦。但系如果唔系，度咗几次，企咗几分钟都系有事嘅话咧，唔该即刻睇医生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啊！我突然好想食印尼巴厘岛嘅烤乳猪饭啊！你有冇食过啊？ 冇啊，点噶？似唔似我哋食开嗰啲乳猪噶？ 有啲唔同，印尼朋友会用各式各样嘅香料去填满只乳猪，然后以柴火去烤，烤出嚟嘅乳猪皮脆卜卜，食嘅时候会配埋饭同埋一啲水煮拌菜，有时候会加啲面糊炸物一齐食。而传统上呢款烤乳猪饭系用嚟做早餐噶，好多餐厅朝早六点就开始烤乳猪，到九点开始卖，通常中午之前就卖晒，可以休息噶啦。 哦，我仲以为系因为宗教关系，印尼朋友好少食猪肉添。 你讲得啱啊！印尼总人口有87%以上都系回教徒，但系喺巴厘岛情况就唔同晒啦。巴厘岛有超过83%嘅人口系信奉印度教，所以佢哋饮食习惯同印尼其他地区完全唔同啊！ 而烤乳猪饭就源自居民喺节日庆典嘅时候献俾印度教神庙祭司嘅尊贵食物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视讯 二台通识六十秒。 印尼植物知多啲。 印尼国花包含咗三种独特具象征性嘅花种，其中白色茉莉花系印尼国花之首，叶色碧绿，花色洁白无瑕，所以佢嘅花语系纯洁同埋神圣，同时象征住印尼人民纯洁朴素而优雅嘅气质。白茉莉经常出现于印尼人嘅婚礼装饰上，甚至会被当作祭品献俾神灵。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巴比，格先生。 呢、这个时候咧都要交俾格先生同我哋讲一啲重要嘅资讯。 Ini pesan anti narkoba ya, karena ada seorang dokter yang dari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yang menyarankan orang tua untuk lebih banyak komunikasi dengan anak supaya bisa ngasih tahu tentang bahayanya narkoba. Jadi ada beberapa miskonsepsi mengenai ganja di antara orang-orang muda. Jadi ganja itu sebenarnya tetap aja adalah narkoba yang berbahaya, walaupun di tempat-tempat yang lain, negara lain ada yang sudah dilegal. Legalisasi, tapi tetap aja ini adalah sesuatu yang bisa menyebabkan bahaya di badan dan di psikologis. Jadi bisa halusinasi, depresi, IQ-nya menurun, dan juga bahkan ada anak-anak muda di kasus-kasus tertentu yang bahkan menjadi ingin bunuh diri. Ya, dan juga ada yang gagal sekolah dan kembali ke negara sendiri, akhirnya juga tidak mampu bersekolah dengan baik, hubungan dengan keluarga juga jadi buruk. Jadi orang tua boleh memantau anak, kalau anak-anaknya itu yang memang ada yang pemakai ganja, bisa jadi matanya itu merah selalu, ada bau yang sangat kencang dari badan, dan juga tidak punya selera makan, dan matanya itu juga kosong dan bisa ketawa-ketawa sendiri. Jadi kalau orang tua yang misalnya merasa ingin dapat saran ya,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divisi narkotics di telepon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di 98186186. 好啦，咁另外一啲嘅信息呢亦都係关于呢fight drugs 嘅信息啦，咁跟住呢亦都有其他嘅消息呢要同大家分享下㗎喎。 jadi ini buat vaksin ya untuk bisa menangkal flu yang biasanya datang tahunan. Jadi ini flu ini kalau seandainya kita cocok untuk divaksin, dan vaksin ini bisa mencegah komplikasinya dan juga membuat kita bisa tidak usah di rumah sakit, bahkan kalau seandainya bisa menghindari kematian. Jadi vaksin flu ini lumayan efektif dan aman, dan semua orang dari umur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tidak cocok ya, sebaiknya juga boleh divaksin setiap tahun. Jadi ada subsidi vaksinasi ya skemanya ini, dan orang yang berhak boleh mendapatkan subsidi dari vaksin ini dari dokter pribadi ya yang sudah ikut dalam skema ini, yakni orang yang berhak itu adalah orang yang hamil, perempuan hamil, or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anak-anak antara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difabel, ada yang menerima CSSA yang tertentu ya. Jadi subsidinya itu satu dosis $240 Hong Kong. Jadi ada dokter yang mungkin bisa minta uang layanan tambahannya, dan juga di klinik pemerintah pun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dapatkan vaksin gratis. Jadi butuh 2 minggu supaya bisa dapat antibody. Jadi kalau ingin boleh divaksin sekarang. Nomor telepon kalau seandainya ingin mencari informasi boleh di Center of Health Protection di 2125-2125 atau website www.chp.gov.hk. 咁啊，关于呢个季节性流感接种疫苗咧，如果有兴趣需要知道多啲资讯咧，可以上到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www.chp.gov.hk。或者是致电这个查询热线2125-2125的。最后也有一些是防疫的相关资讯要提一提大家的。 Nah sekarang karena virus juga masih ada di luar, supaya kita jangan terpapar, jadi harus melindungi diri sendiri ya, terlebih kita yang memang harus keluar di tempat yang ramai, di tempat keramaian dan kerumunan kita kalau bisa memang bisa dihindari. Kalau seandainya memang tidak pun, kita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kita kalau social distancing dari orang itu sekitar 1 meteran, dan jangan jabat tangan atau kontak fisik, dan kalau seandainya kita bersin batuk, tutup mulut dan hidung, buang tisu kotor di tempat sampah yang tertutup,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atau pakai hand sanitizer. Sedangkan kalau di rumah pun, rumah kita bersihkan dengan baik, kita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siram pipa Utrap seminggu sekali dengan air 0,5 liter. Punya gejala pernapasan atau sakit, harus ke dokter. Jadi kita selalu sehat senantiasa, kita bisa menang melawan virus ini. 冇错啦，咁啊，总之咧，疫情期间大家都系啦，记住要咧严遵呢一啲嘅社交措施啦，咁啊，亦都系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咁啊，保持住社交距离，同埋记得勤洗手、戴口罩，咁就可以咧预防到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嘅传播啦。希望我哋可以同心抗疫，快啲击退呢一个疫情啦。好啦，讲住咁多先啦，贾先生，我哋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再见咯，拜拜。 Bye。 Percaya akan cinta yang telah lama hilang di hatiku. Amazing you, kau membuatku terpana saat kamu menerima diriku. Apa a million years. Kau membuatku terpana saat kamu menerima diriku apa adanya. Yeah, kau buat aku jatuh cinta, kau buat diriku bahagia, kau buat diriku sempurna, hanya kamu. Amazing you. Tak ada lagi yang bisa pisahkan kita saat bersama. Semua karena dirimu yang mampu. 大家啦，今日咧我哋嘅月历已经派发完毕啦，亦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咧对我哋嘅支持。咁如果再有机会有其他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话咧，我哋会再喺节目嗰度讲啦。所以大家唔使再打电话嚟啦。下个星期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下个星期再见啦。